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在心里，直到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从前，多少次无言徘徊。 就算 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Love